微草战队，那是什么？唐柔茫然了一下。他对于荣耀职业联盟的认识真的是很浅，上一场才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完整看过的一场比赛。微草这个名字他觉着有可能是听到过，但确实是想不起来有什么来历。当然他更知道现在这样去问那是很失礼的，于是只是平静地回应了一下， 谢谢，我觉得大概没有这个必要。 嗯？王杰西一怔，他不敢想象这个姑娘竟然会如此平静地答复，而且还是回绝。职业联盟啊，但是这四个字就已经足够一个荣耀粉疯狂了。受到职业联盟的召唤，那更是多少荣耀玩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而来自冠军队微草队长亲自的视讯邀请，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结果这一出手就碰了这么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。唐柔的反应让王杰西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回复了。 我对于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呢，没想着要去改变。 还好，唐柔继续平静地解释了一下。你现在是什么生活？ 网吧妹。 唐柔笑了笑，虽然无心去听人谈话，不过昨天叶修给他的这个定义他还是听到了。 网吧妹。 王杰西更加无语了，这样的生活和职业选手怎么比啊？ 行了，你已经赢了我了，可以去挑战了，我就在这个房间，让你们队的其他人来吧。 你这样和我们打为了什么？王杰西没说，其实是反复被我们虐。 为了提高水平，打得更好啊。 打得更好然后呢？ 然后更好就是了，还有什么然后？ 这姑娘思维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啊。 王杰西窘迫，眼前这个姑娘心理素质极佳，而且操作手速根基不弱，可谓是硬件水平已经完全到位，就差安装软件了。这叶秋的眼光也真是很辣，这着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就算是他们队里的天才少年高英杰，操作已经是有了，技术水平也在不断上升，但是心理素质这一关还差得很远。心理素质，这不单单是荣耀选手，这甚至是整个电子竞技圈的一大顽疾。实在是因为电子竞技选手的年龄水平较低，如高英杰这样的少年就已经踏足职业领域，如此少年心智都没有完全成熟，心理素质自然远不如成年人过关。哪怕是当打之年的电竞选手，年纪也多在20岁上下，心浮气躁，那在电子竞技圈中简直就是主流心态。这个叫唐柔的姑娘，王杰西昨天就已经注意到了，连输了10场，而且是被他们这班职业选手毫不大意地虐杀了10场。但在第11场面对他的时候，依旧不慌不忙，不见急躁，也不见气馁，看到的只是努力，努力再努力。王杰西很惊讶，今天私下问了队员，大家对这姑娘却没有太多的印象，更没有什么人想着录这么一场和菜鸟的比赛。只是在王杰西的一再提示下，到底还是有部分队员努力回忆比赛，最终证实了他对唐柔的判断，绝对的可塑之才。这一点叶秋显然也是看出来了，而且似乎已经捷足先登。但此时叶秋已经是一个退役的老选手，暂时只能是起到一个导师的作用，自己只要说出有正式的职业圈召唤，这还不立刻拿下？谁想自己现在说出来了， 对方竟然就是这么个平静的答复，这心理素质也坚强的有些过头了吧。 你再考虑一下吧，如果改变主意随时可以找我。 此时的王杰西也不想逼得太紧，他发现自己这一次出手还是有些冒失了，至少应该再多了解一下对方的背景后再说。不过老实说，这也怪不得王杰西，谁会想到一个荣耀玩家会对职业圈的召唤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哪怕这人只是个新人。 好的，谢谢。 唐柔依旧客气。王杰西正准备离开，房间里却忽地进来了一人。柳飞那边输掉后，微草下一名队员已经找过来了。王杰西一看，索性又跳到了观战席，准备看一下这一场。 去吧，一凡。 王杰西发了个消息。刚进来的人是乔一凡，看到队长在房间里正在发怔，听到指示后连忙进了比赛，向唐柔问候了一声后，双方就站在了一起。这一场王杰西看到多少有些心不在焉，虽然乔一凡也算是微草的正式队员，但此时的王杰西更多的注意力却是在唐柔身上。一个新人和职业选手的较量竟然还能打得有板有眼，难解难分。王杰西赞叹之余，却也不免对乔一凡感到不满。这个队员无疑是目前微草中水平最差的一个，甚至可以说他的水平完全不够成为冠军队中的一员。就是去联盟中最差的弱队，他能不能打上主力也难说。在队里都这么久了，别人都在成长，这小子却是丝毫不见进步，一直都是一副瞻前顾后缩手缩脚的模样，如此没有进取心又能有什么前途。队长虽然没有人事权，但提出的意见对于俱乐部做决定还是有相当分量的。对于乔一凡，王杰西已经看不出在队里有什么价值，他知道这孩子在队里待得也很辛苦，或许不要在冠军队，而是在一支没有什么压力的中流队伍，他反倒会多些进步吧。这场较量打到快三分钟了还不见结束，有微草的下一位队友很不耐地跑来去看，终于乔一凡到底还是赢了下来。虽然是一个被忽视的小角色，但对于新人唐柔来说，他也算是很强大的存在了。看到队长在旁看完了自己这一场的全部比赛，乔一凡很是惶恐。他知道自己打得肯定不好，但从时间上来说，全队哪有像他这样需要三分钟才拿下对手的。 一凡，快点啊！ 来催的队友发着消息。乔一凡这边慢，去了那边找君莫笑倒是会快得很。这名队友催走了乔一凡后，立刻迫不及待地入场，要和唐柔较量，赶着回去对战君莫笑。叶修的房间，乔一凡默默地进入，除了高英杰的一句一凡加油，没有得到任何队友的加油鼓励，似乎所有人都已经认定他不配属于这个团队，已经不把他当成一员了。乔一凡早习惯了这样，只是深吸了口气进入了比赛。 哦，是你啊。 比赛场里，叶修和乔一凡打着招呼。 我…… 乔一凡怔住。是你呀、啊、这意味着对方是认识他的。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有存在感了，而且是在叶秋大神的眼里，这可是和队长一样甚至更神气的人物啊。 你在队里就是用刺客的吗？ 嗯。 有没有人建议你换个职业？ 没有。 你原来是玩什么职业的？ 原来…… 好遥远呢、啊。自己在加入微草之前是什么职业呢？乔一凡忽然间都想不起来了。他只知道他加入以后，俱乐部就把一个老队员退役后无人再用的一个刺客账号丢给了他。从此他就一直是一个刺客。他没有在任何比赛里出过场，除了高英杰，没有任何队友会主动找他练习。技术部开发的自制装备也从来不会是刺客用的。他真的成了一个刺客，孤独寂寞。 刺客这个职业发挥不了你的潜能。 啊？ 潜能？乔一凡觉得这个词儿对于他来说很生疏。 试试鬼剑士吧，辅助队友为主的，主修鬼阵的阵鬼。 鬼剑士，剑士四职业之一，可以驾驭鬼神之力战斗的剑士。根据技能选择搭配的不同，鬼剑士分为两大流派。一是强化攻击性技能，放弃部分鬼阵，最终到达伤害最大化的鬼剑士，俗称斩鬼。另一种则是精修各类鬼阵，释放强大的结界来强化自身以及周围伙伴的鬼剑士，被称为阵鬼。会有这种流派的分支，正因为技能点有限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技能提升到最高点，所以必须有所取舍。鬼剑士算是比较极端的，取舍之后最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。当然也有人取个折中，弄个两头都能玩的技能加点。这种中庸的加法在普通玩家圈中非常常见，不过在职业圈中，选手们却都要追求效果的最大化。职业的鬼剑士不是斩鬼就是阵鬼，少有这种两手都想抓的。两种流派，斩鬼更为朴素一些，攻守兼备，可独当一面，是比较平衡的选择。而阵鬼则是特点和缺点一样鲜明。大量的高等级鬼阵固然可以大大强化鬼剑士的战斗能力，但是鬼阵结界的限制意味着鬼阵出了结界范围就基本是个渣。这一缺点在和 NPC 战斗时还不会暴露得太明显，但在竞技场上就显得比较尴尬。对手大可以选择不进入你的结界，等你的鬼阵消失。远程职业更可以在鬼阵外就对你发动攻击。在一对一的 PK 中，阵鬼明显需要更多技巧和战术意识。很多普通玩家中甚至信奉阵鬼单挑无能的说法。发展到现在，斩鬼是鬼剑士中的主流，大部分玩家都会选择斩鬼，而阵鬼因为操作繁琐而且受结界限制，在玩家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。但在一些精英团队中却通常都有阵鬼的一席之地，只是两个阵鬼的鬼阵效果不可叠加，所以一般也就有个一两个就变够。就连冠军队的微草阵中也是有阵鬼的。周夜柏的鬼剑士账号史君子就是一个阵鬼，在正式比赛中也有过出场，为队伍提供了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和选择。 阵鬼吗？ 乔一凡喃喃自语，或许是太久以来根本没有人特意指导过他，猛然听到一句提点，乔一凡立刻下意识的就接受了。更何况指点他的可是叶秋，荣耀教科书，连他们队长王杰西都不如他资深。 没错，你的大局观很好，协作意识很强，很适合正规这个职业呢。 可是。 乔一凡咳嗽了两声，却没说出什么。他想说的实在太多，这一时间都不知从哪里说起。换职业，他这种透明人哪有这资格呀？就算换练镇鬼，他们队里已有周夜白，又怎么可能把镇鬼的角色交给他？重新为他打造，那更不可能了。他现在手里有的职业级的刺客账号都受到俱乐部的冷落，更别提为他重新打造一个镇鬼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在俱乐部的处境越来越尴尬，本赛季结束后他的合约就要到期，以他现在在俱乐部可有可无的存在，他自己都不相信俱乐部会和他续约。而他从进了职业圈以来一直是默默无闻，唯一的光环也就是冠军队成员这个头衔，凭此或许会有小俱乐部对他感点兴趣。可这时候改练新职业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到时能在试训中让人看好吗？如果没有了职业合同，改练再适合的职业也没有意义啊。 唉， 到最后乔一凡只是一声叹息。这个时候两人持不动手，观战玩家是听不到他们二人语音的，也不知在干些什么。对乔一凡哪有什么人客气，顿时一片刷屏，全是催促。乔一凡不敢怠慢，可看君莫笑却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，无奈之下只好打了一声招呼： 前辈，我要开始了。 说完立刻开始攻击。叶修应付乔一凡自然是不在话下，不消片刻就已经将他击败。果然论时间的话，乔一凡是输得最快的，就像他在唐柔那边是赢得最慢的。 拿出点勇气来。 乔一凡退出赛场时，听到叶修最后对他说了这么一句。勇气吗？乔一凡默默地坐在电脑前，看着下一位队员冲上去和君莫笑对战，双方一触即发，根本不带交代什么场面话的。身边的队员都是三三两两，一边观战一边讨论着。乔一凡看了看身边，高英杰却不在位置上，朝另一边一看，高英杰是被队长叫过去了，似乎正对他说着什么。 真好啊，经常会有队长这样大神级的人物指点呢。 乔一凡默默地想着，突然鼻子有一些泛酸。他和高英杰同期入队，年纪相仿，一个得到前辈们的呵护关爱，一个却只能在前辈身后拎包端水。 镇鬼吗？ 乔一凡不由得又想起来游戏里那位大神的指点，还有自己退出前的鼓励，自己或许真的需要多一些勇气呢。可是勇气这东西不是说来就来的，乔一凡思前想后却还是怕，干脆先稍微试一试吧。最终他打定了这样一个主意，不完全抛下手中的刺客，但从现在开始去接触一下镇鬼，也许真的会很不一样了。